位听众，1061广州交通电台新派小说联播会在中午12:30到1:00，凌晨12:00到12:30为你播出，敬请留意。 大家好，我是卫斯理，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，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。 三千年不死的活用，不受控制的电梯，长生不老的猫，迷惑人心的眼睛，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，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？ 新派小说电波，卫斯理科幻传奇，中午12:30至1:00，凌晨12:00至12:30，直播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，定是真实存在的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？ 新派小说联播，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，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新派小说联播，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。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。上集讲到， 我阿爹佢冇可能从好远嘅地方嚟，因为嗰个步骤第一个发现佢嘅人同佢倾偈，听到佢讲嘅嘢系好地道嘅陕西土话。嗰个马粉啊，后来我都揾到佢，佢都讲到一啲点样遇到我阿爹嘅经过嘅。 朋友你系？ 我系养马嘅。头先我见到你哋个马圈里边啲马全部都病晒。你哋做咩仲唔即刻医佢哋啊？呢种病七日就死噶啦！ 我哋唔系唔想医啊，唉，我哋都喺度烦紧呢啲马。 嗱，你记住，石龙蕊嘅盐，大量熬水，趁温灌俾啲马饮，一日三次，第二日就好噶啦。按我说话做啦。 你阿爹就系咁喺嗰个部落嗰度住咗落嚟啦，后嚟仲娶埋部落里边最靓嘅嗰个姑娘，咁咪有咗你咯。 你娘亲死咗之后，你阿爹啊伤心到不得了啊！佢要带你离开，然之后将嗰块白玉解咗落嚟俾我。长根啊，你过嚟啦，我将呢一块白玉俾翻你啦。 老外婆当时只手真腾腾咁攞出咗一块长方形嘅白玉，交咗俾卓长根。卓长根当时就感觉到呢一块父亲一直佩戴喺身边嘅白玉，可能同佢嘅来历有关，所以当时收低咗，亦都一直佩戴喺身边。嗱，呢一块咧系质地好好嘅白玉，纯洁通透，一啲杂质都冇，成块玉温润到好似有生命嘅咁。玉咧大约有12公分长，8公分阔，好厚嘅，厚度约摸有1公分。上边就雕刻住好古朴嘅虎纹。卓长根讲到佢外婆将呢一块白玉俾佢嘅时候，佢就将呢一块白玉拎咗出嚟交俾我同埋白素睇。嗱，所以我先可以将佢嘅外形描述得咁仔细。嗱，呢一块真系上佳嘅美玉啊！白素轻轻咁摸住，佢就讲。 这种形状的古玉好像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勒，一般来说形体不会那么大的。我看过一些战国时期的东西，不知道卓老有没有拿过去给其他色玉的人看过呢？ 啊，你这个靓妹，你说的东西足以证明你是一个色玉的人。 这种方勒据我所知古人是用来做装饰的，这件的玉器最早的主人地位一定很高的，不是怎会有一块这么漂亮的玉呢？ 你也说得对，我问过不少人，也都曾经去过那些古玩店那里问过， 北京呢就有一间啊都几大嘅古玩店，一见到我嚿玉啊就问我肯唔肯卖，诶、哎、一开口啊就去到三千大洋啦，我啊梗系话唔卖啦，佢哋又问我呢嚿玉啊点嚟嘅，我啊话我父亲嘅遗物。他们又说不信，他说这件玉器是古玉之中最珍贵的，不会落在普通人手里面，这说哎呀，但是这样怎么办，他的确是我爹留给我的，虽然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木马人，但是这样东西、真的跟我的身份又好像有点不夹，哎呀，真的不知道他怎么拿回来的。我在白素手里面将那块白玉接过来，真是一块靓玉啊，非常靓的玉，有一种好迷人的力量，令人迷恋它的质地和颜色。中国人一直都相信玉是可以拿来辟邪，可以带来好运，象征君子和忠贞，当然都大有原因的。卓老，你拿到这块白玉之后，我想你一定落过不少功夫去追溯它来历，是吗？ 是啊，所有识玉的人我都问过了，所有人都认为这嚿玉是在战国秦代的古物。 那就奇怪了，一般来讲质地越是纯洁的白玉，在入土之后、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颜色的斑痕的、但是这块白玉看起身好像未曾入过土、 哎呀，你真的说得对，真系有人同我咁讲过，当时我认为呢一嚿白玉可能可以帮我查出我爹嘅来历啦。唉，但系后来都冇用啦。我翻到牧场同牧场主提起，佢又见到嗰块玉，哎呀，已经爱不释手啦。当时金花都喺隔篱啊，佢都好中意。哎呀，当时我如果讲金花你中意咁啊，俾你啦，佢一定会要嘅。咁。咁咪好咯，真系 93岁嘅卓长根，唔知唔觉又讲到少年时候同马金花嗰种感情上边，我一路笑一路就讲：唉，卓老，我谂你应该再讲下嗰次放马之后，马金花失踪嗰件事啦。咁后嚟点咧？卓长根听到我咁讲，深深咁吸到啖气。只手捻实拳头喺佢自己额头喺度敲下敲下，好似可以想借助呢一啲动作嚟将往事嘅一点一滴全部敲出嚟咁。再讲翻，当时经过大家对马队嘅一轮整顿之后，卓长根一声呼啸，带住其余嘅牧马人一齐就跑咗向前边。嗱，呢一个时候佢哋都讲唔上话有几人强马壮，事实上求先嘅飞奔已经令到人同埋马精疲力尽，但系佢哋都继续策马向前，因为佢哋好心急要揾到马金花。嗱，卓长根嘅心里边咧就更加急啦，佢同马金花虽然一直都冇讲嘢，但系心里边对马金花嘅爱恋简直系越嚟越犀利，而呢一种难以宣泄、埋藏喺佢心底里边嘅爱情咧，令佢感觉无比嘅痛苦。嗱，当时20骑嘅快马虽然一齐出发，但系卓长根好快咁又将其他人抛离喺后边，佢向前一路跑，心急如焚，因为前边马群同埋马金花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咧？佢完全冇办法想象，但系佢心里边有一个秘密愿望，佢谂住追上去之后，只要一见到马金花，佢就一定会打破咁多年嚟嘅僵局，唔单只要对佢讲嘢，仲要好用力咁揽实佢。嗱，一口气佢跑出咗将近20里，未见马群嘅踪迹，着长根已经全身湿晒，向前望过去，前边有一啲起伏嘅小土坡。嗱，佢拣咗一个比较高嘅，就策马上得去，一到达个坡顶，佢大大咁松咗啖气。嗱，因为嗰群马咧就喺前边一大片嘅草地上边，睇起身好正常，有啲喺度追追逐逐，有啲就耷低头喺度食紧草，有啲就好似人咁企到起身喺度嘶叫。嗱，马群原来真系已经停低咗，难怪头先趴喺地下听都听唔到一啲嘅马蹄声。马群既然已经被控制，咁马金花自不然就冇事啦。卓长根呢个时候个心跳得好犀利，佢拧转头一望， 嗱，其他人都未追得上嚟。如果呢个时候人一多，佢嗰个秘密嘅心愿就难以实现噶啦。嗱，趁而家冲落去，佢仲有机会可以同马金花单独相处。嗱，咁先至系大好时机。一谂到呢一点，卓长根兴奋咁大叫咗一声，一抖缰绳就向小山坡冲咗落去。嗱，呢度距离马群最多两三里嘅距离嘅啫，一下子就冲到嚟面前噶啦。佢向下冲嘅时候，佢个口已经喺度不断咁大叫： 金花，金花！ 佢呢个时候系谂住要先叫得起身，因为佢实在唔可以肯定喺见到马金花之后，佢仲有冇勇气可以叫得出口。佢策马冲入马群，引起马群一阵嘅小小骚动，有十几匹马俾佢撞到向四围跑开咗。嗱，卓长根一眼就见到马金花嗰只小白龙啦。虽然马群之中亦都有唔少嘅白马，但系亦都冇一匹好似呢一匹小白龙咁白嘅。喺阳光底下，小白龙一身雪白，简直白到有啲残眼添。小白龙正喺度耷低头食紧草，卓长根直到冲到去小白龙前边，先勒紧马缰，佢依然喺度叫： 金花，金花，金花！ 但系佢得唔到回答。嗱，就喺呢一刹那，佢真系觉得好气馁。经过咁多年，佢终于鼓起勇气要打破佢同马金花之间嘅僵局啦。但系呢一个时候，马金花冇回答佢。卓长根不断喺度叫。呢个时候，佢身上边嘅汗一下子全部都变成冷汗。嗱，小白龙喺度，马金花一定唔会行得远嘅。佢唔通就瞓喺草地上面？卓长根慢慢咁周围望。嗱，其实佢系冇勇气见到马金花嘅，但系佢知道只要佢见到马金花，呢一场嘅羞辱就少不免噶啦。但系呢一个时候佢冇见到马金花，除非马金花有意匿埋啦。如果唔系，卓长根一定可以见到佢。草地上面嘅情形可以话系一目了然，但系佢偏偏就见唔到马金花。其余嘅牧马人咧，正向呢一度跑过嚟。马蹄声已经可以听到，而且是越来越近的。卓长根硬住头皮大声地说： 好了好了，我输了我输了，是我向你讲嘢先，咁得未啊？你唔好匿埋啦，你快啲出嚟啦，马金花。 但是他讲完这番说话依然没得到回答。这个时候卓长根一点都没有想到马金花会就此失踪的。他还以为马金花只是根本不肯原谅他，特登要喺咁多人面前落佢面咁。佢叹咗啖气，心里面好难过。人喺马上面好似僵硬咗咁。佢就咁僵硬嘅时间并唔系好长。嗰十九个俾佢抛喺后面嘅牧马人已经陆续赶到啦。一见到马群喺草地上嘅情形，大家都松咗啖气。嗱，或者系由于求先嘅心情实在太紧张，一见到马群好平静咁喺草地上，一时之间一个最重要嘅问题竟然冇人谂到。嗱，但系当所有人都到齐，先有一个人突然间谂到： 咦，金花姑娘呢？ 嗱，呢一问咧令所有人都为之一震，一齐望住卓长根，因为佢系第一个赶到嚟嘅，应该知道马金花喺边度。嗱，卓长根避开咗各人嘅眼光。 我唔知佢喺边， 大家听到佢咁讲又吓咗一跳。嗱，卓长根同马金花之间嘅一啲矛盾，人皆尽知嘅。即时有人谂到马金花或者系唔愿意单独同卓长根相处，所以卓长根一到，佢又特登避开咗。但系咁谂嘅人，即时又知道自己嘅谂法唔啱，因为小白龙喺度，马金花就行唔远嘅。嗱，小白龙系马金花条命咁滞。甚至在夜晚，小白龙都不是在马槽瞓嘅，而是在佢闺房的外边。而草地上边睇起身，见不到有人，几个人大声咁喺度叫，另外又有几个咧策马向前跑，去睇下马金花是不是到咗附近一条河边。马金花就是咁，一直都冇出现。开始冇人紧张嘅，但系随住时间慢慢过去，马金花依然都冇出现。人人都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对路，尤其是卓长根，他甚至捉住小白龙的马鬓大声地问： 小白龙，小白龙，金发姑娘她到底去了哪里？ 小白龙的嘴在动，但是他不是在说话，是在吃草。 如果唔系佢唔识讲嘢，佢一定会讲出马金花去咗边度。有几个比较老成啲嘅牧马人围喺卓长根身边，卓长根呢一个时候心情好差，先将马群集中起身。呢度要四个人就够啦，其他人两个人一组，跟我去揾金花姑娘。嗱，佢哋分成十六骑，有八个唔同嘅方向跑出去。卓长根同一个牧马人跑得最远，虽然明知道马金花唔会行得咁远，但系佢哋仲系跑出咗六十里之外先至折返。嗱，佢哋翻翻嗰片草地，又有二三十个嘅牧马人赶翻嚟，太阳就快落山啦，人人你眼望我眼，马金花唔通真系失踪咗？马金花到呢个时候都系踪影全无。嗱，其实呢件事简直系冇可能嘅。马金花唔见咗，但系佢只马喺度，佢人唔见，佢可以行出得几远呢？嗱，卓长根呢个时候急到就快癫咗咁滞，喺无色渐浓嘅时候，佢又落命令：我唔理，我哋要继续揾，派人翻牧场讲俾场主听。两个人应承咗，即刻就出发啦。而卓长根仲有几十个人又四下散开去揾啦。天色黑得好快，所有人呢个时候都疲累不堪，但系马金花依然系踪影全无。呢啲人宁愿自己攰死都要揾落去，唔可以令马金花失踪嘅。嗱，卓长根又翻到嗰一片草地，点起咗几堆篝火。时间一早已经过咗午夜啦，就快天光啦。马醉木同佢嗰几个得力助手亦都已经赶到嚟啦，聚集喺篝火旁边，至少都有一二百人。火光闪动，映喺佢哋焦虑嘅面上，冇一个人出声。卓长根见到马醉木企喺小白龙面前，望实小白龙，好似泥塑木雕咁。卓长根落咗马，深深咁吸到啖气，嚟到马醉木面前。马醉木嘅声音低沉，而且得人惊。咁多年嚟，卓长根从来都未听过佢有啲咁嘅声音嘅。 金花，佢到底去咗边度啊？ 佢问完，慢慢咁抬高头望住远方，亦都唔知佢究竟喺度望咩。卓长根当然冇办法回答马醉木嘅问题啦，佢只系将自己系点追上去嘅，一到嗰个山坡就见到马群嘅经过，讲咗一次。嗱，呢个时候佢把声好似已经被啲咩力量撕碎咗咁，听起身好怪。 我冲到落嚟，一直叫佢，长主，我决定要叫佢啦，但系点解佢唔喺度啊？我谂佢听唔到，我喺度叫紧佢啊！ 长根，你咁讲系咩意思啊？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系传说定系真实存在嘅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？ 新派小说联播《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》，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小说联播《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》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